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堵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您提前选择好合适的行驶路线，稍后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晚上好，我是牛莉。 嗯，今天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打开长城文化之门。 嗯，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一直说长城是为了防御而修建的，而且也不止一次的说到绵延万里的长城。大多数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也有些长城它就是和战争、和金戈铁马、和战火硝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回溯到85年前，说说发生在万里长征东部的长城抗战。 其实米夏在听到这首歌《长城谣》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感慨的哈。 嗯、 看到这个歌词，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哎呀，确实，你要想象在80多年前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跟现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遭受着侵略。 嗯，其实对于很多文艺作品的理解，你只有深入的了解那段历史的时候，你才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它。 嗯， 也非常高兴给大家介绍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的院长，我们的老朋友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谢谢董老师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啊。另外呢，我们文艺广播今天还特别请来了一位观察员啊，对于抗战、对于长城也是特别有研究的李克峰，欢迎你。 大家好， 嗯， 观察员李老师啊。 相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两位心情也。有点不太一样啊、 嗯、 尤其是马上4月5号的清明节就要到了，那么还有3天的时间，在这之前呢，我看到有一个网上的评论是这么写的，他说4月5号的清明节就快要到了，为新中国奋斗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们在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那么在听到这首歌，在我们再穿越到80多年前去回忆那个时候的长城，相信两位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尤其是董老师， 嗯， 是吧？ 是的，是的。这个长期的在长城上，特别是在夜空的时候，你看着天上的星星的时候，我常常想，就说那些闪烁的星星，就像一个一个长城抗战、浴血牺牲在长城上那些中国军人的英灵。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愿望啊，我相信早晚能实现啊。 嗯， 应该为这些为国捐躯的。在长城上撒下他最后一滴热血的这些英灵啊，应该建个祠堂。 嗯， 就是我们要有地方去祭奠的，否则的话、嗯、他们天天是吧，你看亡灵天天在 天上飘荡着是吧？没有，这是一个我特别想做，也要下决心去做的事。其实长城抗战呢，你看我们国歌当中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讲的就是长城抗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它不仅仅是一场仗，它不仅仅是一次战役，实际上呢，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危亡的时候，然后来唤起人们的那种救国救亡之情之心的这样的一场战役。所以这场战役实际上呢，我们再稍微往前一点呢，其实它是从1933年的元旦从山海关打起的 啊、 这场仗就是元旦这一天呢，日本日军的，你想看3000多人，有飞机，有装甲车，有海上的这个军舰的炮火的支援，然后那时候中国守军呢才1000多人， 嗯， 一个团1300多人，那实际上呢就要差的非常非常多哈、火力，但是这1000多人就在那儿完全用生命在那儿打，最重的武器是轻机枪与人家那个装甲车，你想怎么打这仗？最后这个前线最前面的一个营的兵力啊， 对， 一个营的兵力从营长到四个连的连长到最后所有的人全都阵亡。 对，确实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啊，一方面是由于武器上的这个悬殊，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抗战的战线，等等吧，这方面的事情也很多。而且尤其刚才董老师提到啊，要建祠堂，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用好多种方式，比如说他那儿有纪念碑，有这个抗战的纪念馆，包括还有一些抗战的遗址。李克峰应该对这个也很熟悉啊，以前我们也聊过这方面的话题、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一个角度，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去看8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长城抗战。 首先长城抗战呢，你要把它放在整个的这个抗日战争这个十几年的大背景下。 对， 那么他的就是说日军的第一步他占了东三省，然后呢他第二步呢他就要把这个就是热河给占了，因为当时我们北京北边偏西的是察哈尔，偏东的是热河。 对， 那些地方呢其实都是很破碎的小山地，不高，但是有山有林，就是算地形比较复杂的。那么这个第二阶段的长城抗战呢，其实就是日本的战略，就是像这个吃香肠一样，我就一刀一刀切，它不切太远。包括到37年卢沟桥，它才切到永定河。但是他没想到的是37年就引起了全面战争了。 对， 那就没停了。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原定计划就是一点点的切，最后他是冀东，就长城抗战最后他的战果就是冀东22县，那他是要把这个日货从这个就是东三省走私到冀东22县、就实际上他是里边有经济利益，有战略目标，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军人，也有呢这个就是财团，日本那些大财团，就是他是一个滚着雪球的这么一个侵略机器。 对， 那么从中国的战略来说呢，长城抗战当时呢实际上在北方抗日的军队并不是很多，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呢有100万在正好同年在围剿江西苏区。就是这是长城抗战后来就没有打好的一个大背景。如果倒过来，这100多万军队挪到北方来打这个关系，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个战略问题。 对，当时我看好像主要是29军，是吧？ 不是，29军呢，其实是这么回事。29军在这一仗打出的名。 哦。 因为29军呢是所有参战的部队里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因为在中原大战的时候他是冯玉祥的嫡系。冯玉祥的嫡系呢，这个就被缩编，缩编又缩编，然后由张学良代管。那么他在张学良的手下呢，也不是什么王牌军，就是他没有地盘了，所以这一仗呢，其实就是说29军可以说上上下下是打的最卖力的一仗。然后打完的 伤亡阵亡，这个 他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战场长城抗战是3段战场，就是商镇的和商镇的一段在最的东边，然后中间这一段喜峰口这段呢29军，然后到古北口这一段呢，那就是这个 中央军， 对，中央军不以中央军为主了，东北军呢是从承德撤出来的，承德就热河啊，就根本就没打，就是人家 120多人。 100多人去了，先侦查侦查，然后我们就都跑了。然后实际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有的这个长城抗战。撤下来的东北军呢，在这儿就是今天我们说将军楼边上的那个盘龙山那块的阵地呢，是这个就是东北军的一段，那最后还也是一大仗，东北军就先跑了的这种情况。 其实刚才董老师说到了两个长城非常重要的关口，一个是喜峰口，一个是古北口啊。那关于古北口，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 好 啊，就听众其实都憋着，他说今天是什么问题啊？ 对， 这个 这个题啊是和长城的建筑有关系的，就是我们问下面哪个建筑是古北口长城独有的，它也是中国长城独有的。就是董老师走了这么多长城，他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个公案有这样的建筑啊。 A 将军楼， B 望京楼， C 姊妹楼，就这里头有一个楼只在古北口有，把它选出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嗯，我们今天呢是有奖品提供的啊，就是朝外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奖品啊。刚才您说到了喜风口，其实说到喜风口，可能大家对下面这段音乐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来听一下。 好有劲儿， 是的，是的，这个二十九军呐、啊，其实大刀就是二十九军大刀队嘛， 对， 其实他的装备非常的大，非常的差，对，他实际上二十九军那时候从山西刚过来，时间不长，在这样的一个就很快就投入战斗了，没有几天的准备就投入战斗了。士兵的子弹都非常的少啊！你看我们到罗文峪去，我们八十年代考察长城，还有一些老头给我们讲，就是抬人下来，然后哪个地方是伤兵放的，然后呢在那儿放伤兵的地方，哪个地方呢就是阵地，就是他们就讲，就是日本军侵略军上来以后啊，就那个不敢打枪，总共那么一个人几颗子弹，就是你就恨不得一枪打俩才能放的时候再打枪，打完枪以后呢就是刀，这个时候就是。中国军人在长城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坑啊，还有那个挖的战壕，现在还有呢。前日子去我还能看到，在山上的那个战壕。你想，中国军人在那趴的时候，人家那个炮打上来以后，就是眼看着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靠夜间的偷袭嘛，才能给敌人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打击，就是敢死队呀、啊，就是用靠夜间的这个大刀去偷袭敌营，才能破坏他们的一些炸他们的炮啊，炸他们的这个铁甲车呀、啊、等等，包括飞机呀、啊，才能略微的占一点优势。那白天打的时候非常的惨。 对，我知道这个喜风口应该是当时这个抗战是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军队抗日的应该算是第一个大捷吧，是吗？ 小的地方也有啊，当然这个呢，实际上它是就是几次夜袭，它不是光在一个阵地上，基本上二十九军普遍采取了这个战术，就是、哦、就白天呢就死顶，然后晚上呢就把大部队拉出去夜袭、 哦、 因为这个二十九军的特点呢，它所有的武器是最差的，但是它的训练呢特别的过硬，因为这是冯玉祥是个清军的兵，他提上来完全靠那个杠子上几大套，就是射击投弹那个单兵技术提成军官的 啊， 所以在二十九军当这个基层军官，不要军校生，要的就是能在杠子上翻，然后能扎马步，就是他所以他的 实打实的有战斗经验， 所以他的这个部队的特点就是能打这个夜战和近战，但是呢，他的火力呢不及晋绥军，也不及中央军，这个是这个就是算是一个补吧。但是他主要就是他在战役指挥上呢，他发挥了一个就是我不是死守在关上，而是我夜间我就出去了。 嗯， 实际上长城防线本身是火器时代，就是火绳枪那弗朗机，就是明朝中叶的那种装备武器的堡垒，直立式堡垒，它早已不适合现代战争了。就是按理说守城 现在的这种大炮什么的， 它守城的攻势应该低矮，就是你守城而战于城外， 对， 就如果说你待在城上那是很被动的。 嗯，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插曲哈，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还查了一下，说这个喜风口啊，最早它叫喜冯口， 对， 是吗？ 是，他就是说这个从关外嘛， 嗯， 关外来的就是一对父子哈、嗯，就是这个父亲来到关外去找儿子，然后儿子呢又从关外回来， 对， 然后爷俩呢就是这个 说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打仗是吧？这个孩子也是久战不归，父亲过来找，最后在这儿相逢了。是这说法， 传说，传说， 传说， 嗯嗯， 就是喜相逢啊。 这个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录音，这是刚才说了喜峰口这次战斗啊。其实古北口也是战争最惨烈而且攻打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区。因为董老师行走长城啊，在长城脚下就曾经录过这样的视频，就是在古北口长城抗战英烈公墓前面啊，就讲述了这里面的故事，我们来听一段啊。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肉丘坟，这是1933年3月长城抗战将士的一个墓地。我们看到这个碑呢是民国23年3月，也就是1933年的3月，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立的古北口战役的阵亡将士公墓的这样的一个碑。这个后边呢埋葬的呢都是在古北口牺牲的中国军人。当时战争打完了之后啊，就中国军队撤退了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古北口地区，那些中国军人的烈士呢满山遍野的散落着。这个时候呢，古北口的老百姓连夜呢寻找烈士，在一个道长的带领下呢，把这些烈士的遗体呢运回村子，然后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大坑，把烈士的遗体呢摆放好，然后上面罩上席子，席子上的铺上土，然后呢再摆一层，然后又铺上席子，再铺上土，一层一层的呢把阵亡的烈士呢埋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坟墓里头。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当中啊，这是一场大的灾难，是在中华民族整个的发展历史过程当中都没有承受过的一场最大的灾难。但也正是有如此英勇的中国军人，才使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没有被灭亡，这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能走到今天的一种精神的体现。 嗯，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在现场啊，这个我们听到，董老师跟我们在做这样的一段讲述，我心里头其实还是非常的感动，尤其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层一层，对吧？ 是， 全都是我们英勇战士的烈士的遗体啊。 是的，就是我们以前上世纪就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古北口的时候，一些老人还都能这个回忆这一段，一些老头，就是你想他大部队撤之前呢，就是那些已经在主阵地上牺牲的尸体啊，都已经运下来了，运下来了，但是呢，在遍地的山沟里头啊，他就有很多很多的烈士的遗体，就当时根本就没顾上收，就大部队撤了以后啊，就是老乡们呢、啊，就整个这一片的老乡们，就是连夜啊，就是这个找人往下背。其实这是一个当时，他还是反映一个民心。这个时候就不是政府组织的，不是什么什么，而且呢，那时候你想，中国军队都走了，撤了，是吧？那么进来的整个的全都是日本军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但是老乡们还在去做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是确实是很感动的。 对，正如这个纪念碑的碑名啊，题写是叫大好男儿光征日月，精忠魂魄气壮山河啊，可以真是不愧是咱华夏子孙。 对， 而且我是在想， 整个长城抗战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就是宋哲元当时这个918之后，就他的发的这个就是这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 对， 是吧？这个率所部整个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实际上是这个就表达的是中国军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你看33年元旦，就是日军就是有榆关事变嘛，就是秦打山海关的时候， 对， 何柱国发出的告士兵书也是，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 对， 于渤海湾头长城湖里为人民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打是一个就是人心当中的一个、 就是、 对对、 就是、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我们今天回头说当时的政府的不敢打，实际上是就没有把人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那些内涵 调动起来，就是总是说打不行，其实你想想这样的一个精神，它已经跟武器好不好，已经跟这个兵力强不强没关系了的时候。 对，我们这跳跃也比较快啊，刚才说的喜峰口现在在古北口，那这古北口呢，我们看到这相关的材料是说它也是在当时北京抗日的这个第一枪， 也是长城抗战当中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役。柯峰也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一个伤亡。 首先呢，就是说日军的方略啊，他是突破了这个山海关以后啊，他先把军队向北卷击，因为他要把这个一千里的战线都撒上兵。突破的时候呢，因为他选千里之中选一点突破，你就全线崩溃了。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兵都集中在山海关。那么最后呢，最靠这个边的一条呢，就是那一路军呢，就是古北口这个防线。那么古北口这一带的地形呢，其实相当的险恶。就是从打防御战来说呢，还是这个很有利的。那么古北口的守军呢，又是这个中央军，装备啊什么的算是好的，就是教育啊，这个可以说他的军官的素质呢，要强于这个就是二十九军那些没有文化的大头兵 啊。 他是中央军，是黄埔生，黄埔生上六个月军校， 嗯、 啊，那些大头兵都是模范连出来的，就二十九军那些，就是、 嗯、 所以呢，应该说呢，就日军他是因为在喜峰口吃了亏。日本人的特点啊，就是说他打仗很激动，我在这儿吃了亏，我就到一个软的地方去打，所以他就把兵力投到了这个古北口。就是他实际上他一开始是试探，他几个点都可以试探，那么最终呢，双方就是主力在这个地方形成了这个真正的一场大战。 嗯，现在也让我们真是再回到七八十年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也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穿越。如果说我们在听了这一段之后，我们再去古北口啊，在那个地方去，比如说咱们马上就要到清明节去踏青的时候， 对， 也许再多一些对我们抗战英烈的缅怀就更好了。 对， 应该是这样，对吧？ 对，我们总说感受的东西不一定理解，但你理解的东西一定会深刻的感受啊。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长城抗战，说到了喜峰口，说到了古北口。其实节目上半时段还留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下列哪个建筑是古北口长城独有的，也是中国长城独有的建筑 ？A. 将军楼 ，B. 望京楼 ，C.姊妹楼。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让董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晚上好，我是牛莉。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是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李克峰，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啊，是走到历史上曾经作为抗战最前线的长城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 对， 我看到有听友在跟我们做着互动啊，这句话其实还是很感慨的。他说，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当年他们浴血奋战的每一寸土地，如今已鲜花朵朵，绿树成荫。我们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更要懂得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在现在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再去长城的时候，再和大家一起时光穿越，去重温在喜峰口、在古北口发生的那些非常惨烈又非常壮烈的这些战争，抗日战争那个时代，应该还会有我们再一次心血沸腾的那种感觉。 当然，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时段听董老师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被感动，被那种悲壮，被那种壮烈所感动啊。那其实节目的上半时段还是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古北口，其实古北口的长城非常有特色，很多朋友都去过啊。那下列其实有一种建筑是古北口长城也是中国长城独有的，是哪一个呢？将军楼、望京楼还是姊妹楼？很多朋友答的是姊妹楼，说明真的去过，让董老师给解释一下啊。 对，这个三个楼子应该是姊妹楼。姊妹楼这种建筑形式，就是它基本上是两座敌楼，一高一矮，但这两座敌楼呢是套在一起的连体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形式，哦、所以说叫姊妹嘛。 这还是比较少见哈、啊。 唯一的这是唯一的一个。 对，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建筑这样的一座楼子呢？实际上呢，它是潮河边上的一个桥头堡、嗯、我们说桥头堡还应该有个桥是吧？ 对， 它那个桥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河道的，它当时叫桥城，就是在上头有几个庄子，然后建了一个城，这个船可以在下头走，但实际上是有水闸可以放下来的哈、嗯、这样的。然后呢，它这座姊妹楼啊，就在这个桥的，就是河的这个西岸上，在河的西岸上那个把守着。它实际上 现在还能看到那个桥吗？ 这桥怎么没有了啊？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摧毁了，现在没有任何的遗址了。那么姊妹楼也是新建的，原来也毁了。那姊妹楼呢？它实际上一高一矮干什么呢？就高的实际上是它是都在控制桥面的。有桥面，假如是敌人攻到桥上来了，攻打桥之后，它、 哦、 高的是控制桥面的， 明白了。 那个低的是控制什么呢？ 桥下的， 是控制水面的。 啊、水面、 嗯，对吧？ 也是桥下的。 水面有来了以后，它也总得有，但那个那么高的打不着的，或者是打的时候那个观察的。 对。 所以呢，它这一高一矮，一个控制水面，一个控制桥面，然后控制桥面这个呢，与这个铁门关的那个关口、关城、关门。关楼呢相对应着、 嗯、 然后它形成了一个纵深的防御， 所以我们 纵深的防御 不光是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对，就姊妹楼为什么在古北口出现了、嗯、因为和潮河有关系是吧、嗯、你就知道哦，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原因的。节目的下半时段同样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啊，就是有的长城我们去啊会在这个城墙上方看到直径大概是40公分的这样一个半圆的孔道， 40公分， 直径三四十公分吧，半圆的孔道， 在什么位置？ 就是 在董口墙的那一侧 啊， 靠近墙面地面的位置。 对，它基本和地面是平齐的。 那是干什么的 啊？就是我们问你这是干嘛的？ 卧舍吗？ 您这枪里带钩了吧？卧舍 A， 实际上它可以控制那个底下的死角。 啊、 对，咱们猜猜它是干嘛的、啊？ 先别说答案 啊，对，就是有很多提示啊。A 排水的 啊 ，B 还有运粮食的， 运粮食啊 ，C 还有滚雷石的。啊、嗯，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就说啊，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是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当时建长城这样的一个概念，一定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刚才克峰也说到，是吧？因为它在比如说早一点时代，它是用来做这种防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代战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它不一定真正能起到它的作用。 不像以前那么好用，因为过去的这个火器啊，射程很短，所以呢，它两个敌楼之间的距离正好能控制这个对方的死角，就是让你下不来，挖不了炸弹、炸药。但是呢，这个现代战争要求呢不能那么高，因为高就容易被炮打，所以要求越低越好，就低到什么程度呢？枪口贴着地面伸出去。 哦。 所以呢，在长城上呢，就是你可以做瞭望，你可以那个就是做观察，但是如果说依托长城作战呢，倒不如杀出去，就像29军那样，就在城外打。 嗯， 哎，它是这样的。 对，不能在一个高处嘛，就人在。 反而越高，成了越目标了。 对呀，您用炮 后来的这个日军修在中国的堡垒都叫子母堡，就是中间有一个高堡，边上一圈低堡。 对， 哦， 就是越低，其实都是越来越低的。 嗯， 哎，刚才咱们说了不少这个古北口长城啊，古北口长城可能我们很多的听友都比较熟悉，但是喜峰口具体它在什么位置啊？这个怎么去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 它本身长城建筑有什么特色？ 对，这个它的这个。它那个关城好像平时还属于水下城城，现在是吧？ 喜峰口呢是在这个河北唐山的迁西，迁西，它呢是潘家口水库啊，这是一个叫引滦入津，就是 天津 天津的这个是供水的一个水源地啊。 啊， 那么它这个水库修建以后呢，整个天津的水基本上就这个主要的水是靠它这儿供应的。那么这个水库截流了之后啊。他就把整个喜峰口关和喜峰口城全都淹没了、 哦、 淹没在这个水里面了。 喜风口关门的位置呢相对要高一点、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枯水季节的时候呢，那个关门的那个城墙还能露出点顶来，就是关门那块，因为它地势要高嘛，比那个关城那块地势要高几十米，这个关城呢那就到什么时候基本上都在 水 库底下，虽然它已经到了尾巴了啊、但它基本上很难露出来，因为它那个地势还是比较低了的。那么但是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喜风口这块呢就是潜水啊，非常受潜水的喜欢、因为它有关有城还有敌楼还有那么多的建筑啊、关也有关门，然后那关门里头还有毛细路什么的，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个潜水的人都特别喜欢到那儿去， 到 喜风口城里的那个街道去转一转呢。 对， 我们 很多潜水爱好者就喜欢这个，比如说什么沉船潜啊、像这个就属于在水下的这个历史古迹。 是我们84年徒步考察长城的时候到喜风口，那个时候啊这个城已经搬出去了，它就是个移民嘛、这个渭水库那个移民，那么搬出去以后啊、这个 时候其实还在呢是吧， 对、 就是、 对，还没结 还没、 就是对对、还没有蓄起水来了嘛，说它关城和那个关门都还在平地，但是这时候的人已经搬空了、搬空了，当时呢还真有人有想法，就这个房子啊，就是老百姓家住的房子其实都应该留着，将来在水底下就成了这个龙王宫了是吧但是那时候因为穷嘛，那时候穷啊，就搬家的时候不管谁家的房子他不管搬哪儿去了，或者是后靠搬到上头去了，或者搬到哪儿都把窗户门呢、就都拆了，那个梁啊什么的全都拆了，就是因为拆了这东西 能 用了、 用 是吧，就都，所以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房子就基本上就剩四面墙了，整个木料能拆的都已经拆走了，但是呢它整个这个城的街区的基里和那，因为四面的城墙石头的和砖的，那个城墙还在嘛，那个城门还很完好的还都在，所以说它就变成人们现在潜水下去，然后呢找这几条街道，找这些挺好玩的一个， 就是水下长城， 对 对吧， 沧海桑田嘛。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古北口，讲到喜风口啊，在长城抗战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非常悲壮的故事。董老师呢也曾经在一座纪念碑叫七勇士纪念碑前，在帽儿山的山脚下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大家听听，很像我们看过的电影集结号，我们听听。 古北口长城抗战七勇士的纪念碑，这个七勇士啊就是在这个山上，这叫帽儿山。长城抗战的时候啊，中国军队后撤的时候，但是坚持了三天，在这个高地上有七名中国军人在这儿镇守着这个高地。那么后撤的时候呢，没有把后撤的命令呢传达给他们，大部队就撤退了。等着他们知道了大部队已经撤退的时候呢，四面已经全是日本军队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七名中国军人在坚守着这个阵地，日本军队要占领这个高地往上爬的时候，这七名中国军人呢开始向敌人射击，他们突然发现这还有中国守军呢，就开始调集更多的部队呢来攻打这个山头。几次拉锯过程当中啊，七名中国军人在这歼敌近百名，整个弹药都打绝了，打光了，手榴弹也打光了的时候，只有靠从山上往下滚石头去砸敌人。日本侵略军啊，不知道上头有多少军人，开始调飞机来轰炸这个山头，炸完了之后才发现上面只有七具中国军人的尸体。他们这七个中国军人在这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在战前布置的这个阵地把很多的石头都摆到前沿，到最后这些石头呢全都滚到山下去，阻止敌人的攀爬和进攻。我爬过这个山头上头去，在山顶上基本上很难找到还有活动的石头了，其实那些石头呢都被这七名战士用作武器去砸进攻的敌人了。这七名中国军人呢长眠于长城脚下，我们呢立这样一个纪念碑呢来永久的纪念和怀念他们。 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唏嘘不已啊。 铭记历史和缅怀英烈，而且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我们也不禁想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讲述我们英雄的这些故事，包括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城的七勇士，这是非常 真实的历史，对吧？ 是是，你看那个就是这。其实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啊，就是你说杂音也好啊，这种不孝子孙也好啊，对英雄呢其实精神诋毁，包括狼牙山五壮士， 对 去年那个话，就是说这狼牙山五壮士不是这么英雄，他不是跳下的，是出溜下去的等等等等，然后吃老乡萝卜呀，就是用这种似是好像在做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在诋毁那些英雄。我就说，首先他作为中国军人，狼牙山五壮士，他第一就是他打日本鬼子，这是没有，对吧？这是肯定的。第二呢，就说呢，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非常弱、弹尽粮绝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没有投降，对吧？那么这样的气节和这样的精神，实际上是中国军人和中华民族能屹立世界之林当中的一个根本。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长城 抗战 的背后的意义。对， 那长城抗战的时间是1933年3月5号到5月25号啊，持续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战争失败啊。那么如何评价这次战争？我们 首先呢，你要看一场这个就是这样的规模的这种局部战争，因为它整个抗战中间的一部分，但是后来停下来了。那么抗战的症结是什么呢？就是从卢沟桥以后，全国动员起来了，就打到胜利为止。因为日本它是个小国，他拖的话就是所有的壮丁都拉到前线，工厂里边只剩下妇女儿童，他拖不起，就他能拖到39年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转了，以后就得靠削减开支过日子。所以呢，政界就是不跟他停，但是可惜的就是说这个经验他是在作战中你得逐渐摸索的。那么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呢，其实他是三派，就是黄埔系呢军人还是要打的，那么这个就是政学系呢，他主要在挖那个新占领的乡村的政权，而这个就不是政学系，是 CC 系在乡村政权。真正主张在这儿跟日本人和的是政学系，就是他内部的派系，你不能说一概而论啊，他内部是分几个人的。比如说何应钦在北平坐镇，他是政学系的军事领袖。那么什么叫政学系呢？其实是北洋旧臣。就我们都去过天津，有很多小洋楼，在北洋政府的时候啊，它叫前店后厂，就是说政府在北京，然后列强的银行啊，这个军舰呢在天津，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个这个留日的留学生，政学系的这些人，他的就是背后的银行，他的财产在平津地区，对他们商会来说，他们是不愿意在这儿打仗的，所以政学系是坚决的要停战。那么这个当时呢讲的重心在围剿红军，他把北边呢就委托给了像何应钦这样的政学系。那么等到七七事变爆发，政学系这一派立刻就失势了，就从国民党政权失势了，就因为他们的主张事实证明是错的，就日本是没有完没了的会进攻的。但是呢，就是说教训就是说，他这个其中的这些北洋的旧臣，他们的利益在平津，这是这一仗没打好的根本。当然士兵其实打的是很不错的，对吧？ 对， 这个伤亡也很大，而且呢确实也取得过局部胜利。那么你作为一场战争来说呢，他的这些经验慢慢的就是你出击到关外的这些经验，那其他的部队是可以吸取的，对吧？慢慢的你就可以就知道日本人哪强呢，头强尾弱。其实你看看平型关，你到现场你就知道，平型关就是山西晋绥军守在1800米的平型岭上，然后呢八路军呢在那个沟底下打仗，在关外就是守关，但是我战于关外。就是背后是我的靠山，然后我打赢了呢我就往前走，打败了呢我就退上山，他就留一个。所以这些经验呢就是跟慢慢的摸索的，就是打仗嘛，就相当于推手，就是说他的强点在哪，弱点在哪。 其实这场战争的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当时啊为什么是100多个鬼子就可以把整个热河拿下，就是热河这个就承德啊，省会哈、拿下呀、 没有斗志了。 对呀、就是这个时候呢谁也不敢打了，就是认为打不了，对吧？他为什么跑啊，他跑的前提是因为他打不了，这个没法打这仗， 就是还没打呢，先都怕 他，已经崩溃了，就是这时候人心已经崩溃了，军队崩溃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你怎么可能反侵略呀，是吧？那么实际上这场战争告诉什么？日本侵略军也是能打的，就说你只要打，你想他总共有多少人呢，是吧？那么只要你能打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肉长的嘛，这个我们损失的多一点而已，是吧？我们死的多一点而已，但是我们再死的多，我们40000000同胞，就说你那个东西是可以打的。其实他给了人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给了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鼓舞。那最后这场战争 原则上说呢，也不能叫失败。如果这场战争没有中国军人的这个长城抗战的这两个多月的话，你想想，如果跟承德一样，跟热河一样是吧，就跑了128人就给他拿下了。如果长城这块没打这一仗，然后长驱直入，那还不定就那可能顺手就把你北京天津都给你占了也说不定。因为他们也没最初的时候这128人打到热河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对吧？他以为在那侦察侦察，然后这个将来要打也会是一场恶仗嘛。其实 那180多人是骑兵，一个骑兵中队， 就是相当于一个侦察，对，侦察那就实际上就把这个中国当时的这个东北军吓跑了嘛。 其实可以这么想，就是一方面他这个迟滞了或者延缓了日本当时军事侵略。华北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大大的鼓舞了我们自己的士气，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之后的作战当中也是能够用在，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平型关呀什么的这些，那才有我们后来持久抗战的胜利， 是的， 对吧？ 是的，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也一直在说啊，就是长城的存在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了，但是。长城在长城干抗战中还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啊，那是一个标志。其实董老师在行走长城的时候也看到啊，日军用刺刀在长城，在古北口长城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就是昭示我来过，我侵占了这里，我占领了这里啊。当时其实中日双方都贴出了一张招贴画，在这个招贴画里都有长城的形象。 对，实际上当时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呢，就这个军政委员会嘛，当时的宣传的招贴画呢，是中国军人也是雄赳赳气昂的带着这个帽盔的，但长城呢就是我们的大背景哈，在这个大背景下雄赳赳气昂的要保家卫国哈。那么日本的那个侵略军的那个招贴画呢，他就把他的军队也非常的威武，但是把长城踩在脚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就跟我们今天我们的国歌当中就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的是一样的。你想长城它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与我国歌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它是永恒的。 其实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说有一句话啊，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想表达，因为这个是3年多前习近平主席在一个新年贺词当中说的，他说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确实是让人感慨啊。当我们再看长城的时候，也许有另一方感受。那节目的最后还是把那道题揭晓答案啊。 好， 长城有许多长城和战争无关，但有很多长城也见证了中国的历史，见证了战争啊。我刚才说在长城城墙的上方会有直径大概30-40公分的半圆形的孔道，非常的规律，隔一段有一个，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排水用的，送粮食用的，滚雷石用的。我们听众有不少答这个送粮的。 还有说滚雷石， 滚雷石，有打滚雷石的，让董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对，这个呢，又可能只是用语言描述嘛， 对， 好像不太好描述这个位置哈和它的那个形状，所以说可能大家不太好猜啊。它实际上是长城外侧就是垛口下面的雷石孔，它就是基本上接近地面。那么它是这个雷， 真是鬼雷石， 对，雷石孔，雷石呢就是这个石头中间凿空了，然后放了火药，然后呢这头呢用泥糊上，那边有引信一点，下面有人架着梯子想爬城墙的时候，顺着轱辘下去，然后那个石头一炸开，嘣，对，然后就把下到这个要往上爬城墙的这人炸伤了嘛。它是这样的一个雷石滚道，这个滚道它是就是顺着这个墙啊，它那个建筑当时是非常讲究的啊，就是它那个滑道啊，实际上是越靠上的时候呢，那个滑道越深，然后呢到下的越到下的时候呢，哎，对，它就越跟墙平了嘛，这样的话这个石头就可以顺着滑道。有惯性哈，然后呢下去。当时建筑的时候，我们在下头找到过一块砖。 我总觉得这事儿，咱还得到现场去看一下。 但我们找，你想他能做出这样一个半弧的这个墙面来，他不是建完了以后凿的，是专门烧制的这样一个定型砖，异形砖。这个砖呢，它上面我们在下头找到过一块，那个砖上它就标着号，这个三排左五三，就是这个